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后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可以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今天我们继续来请大家欣赏相声名家的单口和对口作品。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八扇屏，这个作品呢说的人很多，您像小孩开蒙年轻的时候就学这个作品，老艺术家了，舞台展演展示风范，也有说这个作品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艺术风格，掌控这个段子表现这个作品能有不同的风采。苏文茂先生他的表演风格文雅内敛，尤其是八扇屏，哎，讲的是娓娓道来，快而不乱，很有几分文气。在传统相声作品的集中录制当中，苏文茂先生和北京的捧哏大家赵世忠先生合作录制了这段八扇屏，我们请您欣赏这段珍贵的录音。 好，这场该您表演了。 可不是吗？ 好啊啊，赵世忠 啊，是我。 这个人非常有学问 啊。看有什么学问呢？ 有学问。你瞒不我这眼睛。 是吗？ 谁有学问没学问，我一看我就知道。 那您怎么看呢？ 我告诉您呢、这得给您个定义。 什么定义？ 就看他带没带钢笔。我就知道学问多大。 是啊， 一般的不带钢笔的，反正可能性文盲多一些。 哦，那么要是带一管钢笔呢？ 小学毕业，肯定小学毕业。 那要是带两管？ 初中毕业。 初中 啊。 带三管？ 高中毕业。 那要是带四管？ 大学毕业。 嚯、哦、那么要是带八管？ 那是修理钢笔的。 修理钢笔 的人有带八管钢笔。 就是， 不靠我这有点太形式主义。 对， 不能从表面上来看。 哎， 看一个人有没有文化，有没有知识，要看他举止动作、言谈话语。 这话说对， 对不对？ 对。 您看，我的意思啊，像有学问吗？ 您呐，啊，您还真是像一位文人墨客呀。 啊，那不行，看得出来 啊。啊，看得出来。 我是个文人呐。 哦，您是文人。 文人逮谁我就想闻呢。 啊，逮谁闻谁呀、啊、 文墨之人。 哎，文墨之人。 对对对，诗词歌赋没有我不喜欢的。 哦， 我最喜欢就是诗。 哦，爱作诗。 呵，我干，我经常做呀。 是啊， 你看那个，哎，这话在前天、我上水上公园游园去。 哦， 可那天我一看， 有这么二三级的风， 风力不大。 嘿，当时非常凉爽。我一看这种情况，应当时我的诗性发动。 哦，您做了一首诗。 哦，作诗来不及了。 那您， 我粗糙的做了一副对联。 哦，做了一副对联。 对对对。 那么您这个对联以什么为题呀？ 就以风水为题。 哦，您这副对子怎么做的？ 啊，您打听这个？ 不是，您念一念，我向您学习学习。 在哪儿念？ 就在这儿念。 在这儿念 啊？ 哎呀，这我可不敢呐。 为什么呢？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娱乐场所。 对呀、啊，文化阵地。在座的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广。我读出这副对联，倘若各位先生持香木学生呼，那边日后是好地。 哟，这什么鸟叫唤呢？哎，没关系，有人笑话您呢，我替您兜着，这还不行吗？ 是吗？ 哎。 那我就在这读一读我这副对联。 好好好啊、您这副对子上联是怎么做的？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好， 嗯， 好好。那您这个下联是怎么做的？ 这个风呢， 啊， 风就是刮风的风。 是 大风台风风。 我没问这风，我问的是啊，下联 下边的那字念吹呀、啊， 吹，嗯， 口字边一个欠账的欠字，这字念吹。 哎、这我认识。我问您呐、啊，下联 下水面呢、啊？水面就是水瓶，水瓶 水面。这我懂。啊、我问您呐、啊，下联 层层浪， 层， 就是一层一层的水波浪、啊，这就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啊，这位大概没有下联吧？啊，那什么， 嗯， 我请问您，您住家在什么地方？ 我呀、啊，成都道世界里。 你们家那房有门吗？ 有， 也有门， 有门 啊。那你们那门在哪儿安置？ 在门框上。 哦，你们家几个门框？ 俩。 哦，也俩门框。那比方说你贴对子，这边啊门框上你写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那么这边门框上你写什么呀？ 那你愿意贴哪边贴哪边 啊。那不像话。 你有的是纸笔，你再写一个你贴那边一样吗？ 俩一样啊。你那怎么念呢？ 好念。 怎么念？ 念你得押韵。 嗯， 你得这么念。 怎么念？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下联 风吹水面层层浪。 甭提是风吹水面。 完全可以。 什么可以啊？我问问你，你前天上水上公园干嘛去了？ 我游园。 游园呢、啊、你呀、啊、捡梨核去了。嘿，他正在那捡梨核呢，旁边有好几个文人，人家那儿坐对子，上联念出来了，刚要念下联，一看他在旁边呢，人家就不念了，这就记住一上联跑这唬我来了，啊，那哪行？不要这样，别看不起人，确实是。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吗？再一说了，生意肚是杂货铺啊。你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呀？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嘿，我说你，哎，可不能白说，今儿个我要赏你一个下联，你记住了，明儿好再唬别人去。 好， 啊，你那上联是什么？ 风吹水面层层浪 啊，风吹。下联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记住了吧？啊，记住了。好， 好， 我别人去了啊，走吧，走。 真是一位高人呐、 啊！不高，我才1.76米。 想不到， 嗯， 想不到，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啊！夸奖，夸奖，夸奖！ 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哎呀，您这夸我，夸我，夸我！ 狗食盆子里头有您这么一块盘子肉。 哎，夸我这。你这是骂我 呀。我请问， 嗯， 你这对联什么词儿、 啊、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怎么讲？ 当然有讲了。 嗯， 我说下雨下10000个点，下到沙滩上了，把这沙滩呢砸了10000个坑，这不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下雨下到沙滩上了， 哎， 下了10000个点，砸了10000个坑。 对， 请问下雨之前那龙爷给你拍电报了？ 没有。 龙奶奶给打电话了？ 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下雨他下10000点呢？啊，他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怎么那么寸他就下10000点，还全下了沙滩上，马路上一点没有。下一点准砸一坑吗？下到石头上没有坑怎么办？现凿。这一点落你脑袋上了，这也竟是坑吗？ 那我成蜂窝煤了。我 这像话吗？啊， 哎， 像这个人不干，太可气了，太可气了。您看了没有啊？你说你对这下联怎么对的？对得上吗？ 嗨，啊，这不比你没下联强得多呢吗？ 这，哎，你怎么知我没下联？ 那有下联你为什么不念呢？ 你容我念了吗？我刚把上联念出来，我怕大家没听明白，我给大家解释解释。您看这站旁边的没有？下联，下联，下联。干嘛？你要死啊？ 你还要死？ 你有什么急事？等着赶火车回去是不是？啊？你着急，你急性子，我也不怪你。您看他这一套了没？啊？您看他这一套，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了，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了，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了？又什么自大，念个臭？自大是念臭啊，自己的自字加一个大，那是个字吗？啊，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 啊，我差一点臭。 什么差一点臭啊？有什么生意度好比杂货铺？你这大杂货铺小杂货铺？ 小杂货铺。 给我来头蒜。 没有。 来头葱。 不卖。 全没有，你叫什么杂货？ 我今儿盘货、啊，今儿个， 啊，太可气了！我请问您，这对联有道理吗？啊，我这个下联呢、啊，我还没说，我这下联叫雨打浮萍点点青， 雨打浮萍点点青， 哎，雨打。浮萍点点青，这个青呢就是左请右请的那个请字，搁这儿当坑字讲，知道吗？点点坑。 我那是万点坑。 哎，这不行。 嗯， 因为对对的规矩你得掌握，叠词对叠词，数词对数词，我上联是层层浪，你应该对点点坑可以。你这万点坑就不行。我上联没有数，你为什么下联有数？这对账吗？ 嗯，差这么一个字儿吧？ 这差一个字儿 啊， 一次值千金呐、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啊，这一个字儿很主要。你这大褂哪儿的？ 买的。 抢的。 抢的。 哎，这就差一个字儿。 嘿，他这儿等着我呢。 你说这一个字儿他要什么呀？嗯，这个人太可恶。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2度。今天本市高空依然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高，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只是早晨气温低，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脊和地面高压脊的控制，近地面湿度较小，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18度到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感觉偏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光照充足，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不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对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的对口和单口作品。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了苏文茂先生分别和朱向臣先生、赵世忠先生合作的大小两个对口相声段子，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单口小笑话。这个作品叫做扔靴子，关于苏先生改编这个段子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请您听完段子之后咱们再说。 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是说相声说的事儿，全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在哪儿住？我住家就在这个和平路哈尔滨道树德里1号。不信您可以问去，实事儿嘛。您想，就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1号，他住隔壁。我跟他们其他说相声不一样，其他说相声怕人家去问去，怎么办呢？那个说你在哪儿住啊？我还没找着房呢。一般全这么说，怕人问。我不怕，就是树德里1号，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1号，我们这老头住隔壁，住半号，您可以问。这个老头啊，什么故事呢？就我们街坊这老头哏儿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破背，就有一样，这个腿啊可能由幼小啊做的毛病啊，受了寒了，有点关节炎，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

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两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我说这么想，你这靴子能有20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两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昨天你扔了一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这个单口作品《扔靴子》。据说呀，这个段子最早是苏文茂先生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导演谢天先生给他说的。那么来源是哪儿呢？是谢天先生看的一个外国的笑话。说到有这么一次，天津曲艺团中午会餐，吃完饭之后，乐队的有一位老师啊，就提议大家每人讲一个笑话助助兴，像当时在场的相声界的老前辈张寿臣、常连安、马三立、常宝霆等等几位名家大师呢，都说了笑话。那么年轻的就算是苏先生比较年轻了，那么他讲的就是扔靴子这笑话。苏先生一看这个笑话效果特别的好，于是呢就把情节扩充啊，铺陈改编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品，人物设置呢也是房客和房东大爷之间的故事更有生活性和趣味性。好，刚才也提到了相声大家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张寿臣表演的三进士。 今天我说这笑话啊逗您一乐啊，这个是我们家故事，这是我呀，我本家呀是大爷，本家是大爷，我们家是在北京一大户啊，我大爷他们是苏白呀，他们亲哥仨，哥仨呀分居，一宅分三院，那个我这个大大爷跟二大爷走前的这门，我三大爷在这后院又开了个门，就这么着，一宅分三院。夏天天啊，哥仨呀在一块儿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其实这哥仨眼神都不怎么样，饶不这眼神不让，这还吹，老说自己眼神好。这哥仨都在大爷这院子坐着沏着茶，坐躺椅上喝，扇着八件事儿，大爷高兴跟俩兄弟说，嘿，老二老三进来呀，我这个眼神可比原先好多了。他都说嘛，独单近视越上年纪啊他就越好，他不花，你瞧我这眼神，哎，你瞧这蚊子，哎，这蚊子在我跟前这么一飞呀，哎，雌雄我都分出来了，哎，哪个大哪个小都看得出来，哪个是新生出来的，哪个是接年， 那得了，大哥，您别说这个了。您那眼神，您还吹什么呢？蚊子，您瞧瞧，出门让骆驼绊了大跟头，不是您吗？你这一接他短，他恼了。喂，老三，你可别说那个啊，啊，那是以前，我现在眼神特别好。二爷呢？我二大爷说这么着吧，你们哥俩也甭吵，咱们呀，赌顿饭，啊，花钱多少没关系。不就读读咱们这眼神谁好吗？咱们这口外头啊，一过马路有老爷庙啊，我听说了，明天呢那儿挂匾，给那关老爷挂匾，咱们哥仨呀瞧瞧去，在里屋檐住，咱们哥仨到那儿瞧这匾呢，谁瞧这匾清楚，咱们一块儿吃饭，谁白吃，瞧不清楚那主请客。哎，怎么样，这哥俩都同意，咱们就那么办啊，一人瞧得清楚啊，俩人请一个，俩人瞧得清楚，一人请俩啊，要全瞧不清楚咱们吃工作，全瞧清楚也吃工作，扫明儿瞧去，睡觉去。哎，歇会儿，我二大爷跟三大爷都回家了，他们回家睡觉去，我大大爷睡不着，这天呢就过十二点了，我大大爷那么想，这不合适，明儿早晨呢老二出这主意，这要是一瞧这匾，我这眼神不如他们俩人，一定瞧不清楚，瞧不清楚吃顿饭花几块这倒没关系，你这回头还落我眼神不好，这图麻烦，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呢？嗯，有主意了，反正这匾呢上了什么匾文，和尚知道，先跟和尚啊打听打听，心里有底儿。行，去，穿衣人出来了，出来呀就四更天了，上庙那儿去了，到门口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有点事儿。这和尚啊，刚上完子时香。回来呀，在屋那儿念经，一听外头有人叫门，赶紧出来。出来了，一开门呢，认得，在这口里子住，张年，哦，施主，张年，怎么这么闲的？哦，张家长，有点事。我说，明天您这儿挂匾吗？和尚说不错，给关老爷挂匾。哦，大师傅，给您道喜，同喜同喜。这个。匾上什么词儿啊，匾文什么您知道吧？和尚知道，四个字啊，给关老爷挂的匾呢，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哈哈，来去，明儿去，走了。这和尚关哪儿是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大爷来了。我二大爷怎么回事，跟我大大爷一个心理，回去睡不着，这可麻烦呢。嗯，请客不要紧呢，这落一个眼神不好，我出主意，回去说了不算，一爬房让人笑话，打听打听。嗯，我二大爷出口，我大大爷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儿叫门，和尚，张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头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认得，头里住张二爷。哦，二爷，有事吗？嚯，慢点，谈点事。什么事您？南边挂匾呢？啊，匾什么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你瞧，我二大爷比我大大爷小三岁。小三岁不是心细。哎，咱家的这匾是什么匾摊儿，字什么颜色？和尚说匾是蓝的啊，蓝匾呢金字。哦，蓝匾金字。您睡觉，您睡觉。我二大爷回去了，我二大爷刚走，我三大爷来了，打后街撞过来了，一个心里到这儿，和尚， 当家的，和尚想今晚上别睡了。和尚出来了，一开门一瞧，后街住的张三爷。霍三爷，我当家的，您有事吗？我跟你打听点事。和尚就知道，您打听那匾吗？啊，行行行，匾什么词儿？和尚义气千秋啊，蓝匾金字。他们哥仨就是我三大爷年轻不是，哎，就是他聪明。那什么您呢？上下款什么？上下款啊，小字儿，当中间是一线字，那线字是红的。上款下款啊，是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某贡献。哦，上款年月日，当间是个线字，线字红的啊，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好了好了好了，他也回去了，到家了睡踏实觉啊。第二天一早啊，我大爷刚起来漱口呢，我跟二大爷三大爷来了。大哥大哥大哥，回点数回点数，嗯，走走走走，别忙，喝完茶去。喝完茶干嘛呀？咱们到那儿瞧完了，回头啊上饭馆喝去啊，连吃带喝多好。好好，哥仨手了手来了，出了口了，离这庙还远着呢。这哥仨站住了，大爷说：“别别，上跟前去，谁都瞧得清楚，赌眼神嘛，远着点啊，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其实啊，这庙还在这儿呢。这哥仨往这儿指，哎，哎说：“你瞧，你瞧，嘿，这匾啊，这四个字多好啊，比例多足，意气千秋。”哎，其实啊，我这个大大爷他可是念过书，跟文盲一样，一个字不认得，净逃学，不认字，不是他还舔学问。哎，你瞧，意气千秋，这个体呀、啊、真正苏东坡的体。你瞧那签字，你瞧那签字，瞧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你这不瞎闹吗？签字哪是三点水？他这一夸呀，我二大爷过来，大哥好眼神，不错，嗯，义气千秋，我也看见。这个义气千秋啊，斗大字看得清楚。您就是瞧瞧，那个匾什么颜色，字什么颜色，您把那颜色分了分。我大大爷别词儿，年纪坏了，忘了问了。那个就不管颜色，反正字瞧得清楚就完了。和这什么话呢？又不管颜色还成啊？啊，那么你说，我说那是比您清楚。你看，蓝匾，金字，嗯，错不错？我三大爷过来了，对，大哥一起研究，对，没错，蓝匾金字没错。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匾，那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多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个字呢，当件还一个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不管小字不行啊，读眼神嘛，迎头楷都要看清楚了啊。您看不清我念您听听吧，当件啊是线字，贡献的线，那线字红的。上款啊是年月日，下款信之弟子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哈哈！你们哥仨合计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喽。来，我瞧最清楚啊，你们哥俩呢，一拿四成啊，一拿六成。大哥，您就得拿六成；二哥，拿四成，我白吃。再说不成。这个我得白吃，你们俩人请客，怎么着呢？义气千秋，我先瞧出来的。他说：“您矫情什么呀？是您瞧出来那南缅金字，你没看出来呀？我看出来了。哎，说什么我也得白吃啊！你们得请客呀！我瞧得最清楚，连小字都念起来了。”哥仨越说越声音大，要打起来。这么会儿和尚出来， 和尚一瞧，昨儿晚上啊，打听扁的哥仨，和尚过来，嚯，三院施主，怎么这么早？这仨人呢，就把和尚就，哎，当家当家，你来了好了，我们啊吃饭呢啊，你来了你作陪啊，反正你是白痴啊，谁请客？您这挂匾对不对？和尚对啊。三爷说，义气千秋对不对？我瞧得清楚不清楚？我义气千秋对啊。他说，蓝匾金字是不是？怎么不错？哎，小字儿，当家是县，商家馆我看最清楚。我们因为这个赌顿饭，我们应当谁请客谁白吃。当家的，您是公平人，您跟着作陪，您一句话。和尚乐了，和尚说呀，吃饭一定得吃，请客你们哥仨请，全输了，我赢了。您怎么会赢了？你们哥仨来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段子《三进士》。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咱们再见。 社区嗨购节就要开始啦， 这里吃喝玩乐全都有， 这里的主题集市活动热闹非凡， 玩游戏购好物，邻里技能大比拼，还有环保公益活动等着您， 百场集市千场活动就在1028国安社区嗨购节， 邻里相聚玩乐共享， 详情咨询国安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 老公，你又给车换内饰了，这个月零花钱花光了吧？ 放心吧，在京东买的倍儿便宜，10月8日到21日上京东买汽车内饰，坐在脚垫靠枕汽车香水统统满199减100，脚垫还能以旧换新呢。 老公真棒。 京东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全新名爵 HS BOSS 志愿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急用钱办农行信用卡现金分期啊，不求人，不抵押，费用低，掌上银行、网银、网点、客服均可办理。现在办理现金分期，还享分期手续费优惠。农行信用卡现金分期，会分才会赢。详询。